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6集《坦白二》。我来陪你吃饭啊，有菜怎么能没有酒啊？谢锦行抱胸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之前的一件事来，就说：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碧霄楼那天你喝了一碗酒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喝酒。沈娇娇，你以后要注意分寸。 他喝酒的时候娇艳妩媚，优雅豪气，那一刹那的风情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碧霄楼上多少男人的眼珠子都粘在他的身上，当时谢锦行便是生了好大一个闷气，若非要顾及身份，只怕当时就要把沈妙揣在身上走了。他谆谆善诱着教导小妻子， 以后不要在外面喝酒，要喝必须有我在场，有我在场也不能多喝，尤其是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。沈娇娇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 沈妙放下碗，他刚吞下一大口石洲香，酒香干裂，然而入喉却辛辣，辣得几乎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一口下肚，暖融融又极爽快，他赞叹道：不愧是石洲香。 你现在是在无视我吗？ 啊，你不喝吗？沈妙看了他一眼，又端起酒碗来喝了一口。 喂，你今晚不是要在我这里做个酒鬼，喝到烂醉吧？十周香也不是你这么个喝法，你这是牛角牡丹。 还从来没有人敢说我是牛角牡丹。沈妙斜睨谢锦行一眼，谢锦行无语了。他总觉得沈妙每次喝完酒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譬如多年前沈家离开定京，而他将前往北疆那一次。莫非沈妙的肚子里还住着一个人，只要喝酒就会将那人释放出来？谢锦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而且平日里看着也是一个克制谨慎的人，一旦喝醉了，真行，没点理智不说，还尽做令人匪夷所思之事。感觉沈家的将门豪气在沈妙身上也只有喝完酒后才能体现出来了。石洲香之所以为石洲香，必然是因为它的纯，而越纯才越烈，醉过的人才知道酒有多浓。沈妙将那满满一大碗酒递给谢锦行，说： 你也喝。 谢锦行莫名地看着他，沈妙却执拗地伸着手，他便也只得在桌前坐了下来，接了那碗酒，慢慢地啜饮起来。沈妙瞧着他，谢锦行喝酒的时候果然不是如他一样牛角牡丹，但亦不是文绉绉小心翼翼，有一种潇洒的豪气。他看着看着便也抱着碗一仰头灌了下去。谢锦行才喝了几口，就看见沈妙将那碗倒扣过来，一抹嘴巴，像足了沈信在帐中同士兵们饮酒的做派。他道： 你喝完了？ 沈妙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 我有话跟你说。 谢锦行扫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自己碗里亮如琥珀的酒水，问道： 要喝酒壮胆才敢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背着我犯错了？ 之前你不是问我我的秘密是什么吗？不用拿你的秘密交换了，我告诉你。 谢锦行拿着酒碗的动作一顿，抬眼看向沈妙。沈妙偏来问他： 你想不想听？ 谢锦行放下酒碗说： 我怎么听着像是你要给我下套？ 那我便当你想知道，我告诉你了。 沈妙不理会他的话，自顾自地说道： 你是不是觉得自打认识我的时候就很奇怪？我与苏明朗说的那些话，还有同玉亲王下手，风仙当铺的存在似乎也早就晓得，还有沈家二房三房， 你还很奇怪我为何总是针对定王，分明在那之前还是爱慕定王的，若是因爱生恨也说不过去。沈妙一桩桩一件件说的全都是谢景行有所怀疑之事。最初的时候你一定对我心生警惕，所以也命人在私下里调查过我。谢景行的脸上显出几分不自在的神情，显然他的确如同沈妙所说，命人查探过沈妙的底细。你一定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还以为我背后是否有什么手段高明之人，或者说以为沈家背后有什么高人指点。谢景行沉默。季雨书的风仙当铺可以查出来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可是对于沈妙却像是没有出口的石头，怎么都掀不出一点可以下手的地方。你虽然查不出来我的底细，但你也一定将我过去多年经历的事情查探的事无巨细。你也应当知道，我爹娘在明启68年年关回到定京之前，我曾因为定王的关系落了一次水。自那一次落水后，我的性子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比如从前我迷恋定王，在那之后却再也没有对定王表现出什么心思。谢景行的眼眸中就闪过一丝轻微的不悦，关于沈妙曾爱慕过傅修仪这一件事真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了。若非是满城皆知，他都险些以为那是沈妙的作戏。论起容貌才华或者是地位，傅修仪虽然出众，却没有到这世上数一数二的地步。沈妙居然可以为了爱慕傅修仪到达几乎痴迷的地步，让他无语，也让他觉得有些耻辱。怎么着，拿他和傅修仪那种虚伪的家伙比，也实在令他太掉价了些。沈妙接着说道，那一次落水后，我对沈家二房三房开始有了隔阂，对沈清和沈月也不如从前一般友好，甚至于都会跟沈老夫人作对，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 人总有清醒的时候。 沈妙之前糊涂那是他年纪小，糊涂到了一定时候也许会因为某件事情得知真相或是别的，于是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长了，比如他自己一样。沈妙摇头，那我也清醒得太过彻底了一些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在明启68年落水的那一回，躺在病床上迟迟无法醒来的那段日子，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那个梦很长很真，就像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样。沈妙看着桌上跳动的灯火，眼中渐渐升起烟雾一般惘然的神情。你能相信那样的梦吗？就像是预言。沈妙笑了笑，谢景行渐渐蹙起眉，盯着沈妙的目光变得锐利。传闻南国曾有一太守坐在树下打盹，梦见自己为皇，从花团锦簇到零落成泥，慢慢地度过了一生，忽而醒来发现不过片刻而已，那梦中种种不过黄粱一梦，只是真实，因此分不清楚那梦里是真实还是现实是真实。我的这个梦比故事里的南国太守还要长还要苦，我梦到了以后，我梦到了自己终于嫁入了定王府，沈家就和定王府绑在一块儿。我梦见日后朝廷纷争，诸王动乱，皇子夺嫡，最后傅修仪成了赢家，他登基，我为后，母仪天下，十分风光。谢景行闻言挑了一下眉毛，你大约觉得我这是个美梦， 因为我迷恋傅修仪，所以梦里都是这样圆满的结局。我也希望这是个美梦，可是这却是我此生以来错过的最可怕的噩梦。我生了一儿一女，他们是这世上最懂事可爱的孩子。然后大梁国力越发雄厚，明齐有外族入侵，明齐同秦国借兵，秦国以我作为人质，在秦国待上五年。我遇到了黄甫浩和明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